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259集，刺青。丁桃吓坏了，他在那刹那间的对视里，以为自己会像吉达一样死掉。他还记得沈泽川杀吉达时的眼神，就在刚才，那眼神盯住的人是他。他不顾一切的想跑，在沈泽川递糖的那一刻，他失去了抬手的勇气。眼下寂静，沈泽川已经隐在了屋内，日光暴晒在丁桃身上，他还没有缓过劲儿，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他熟悉的公子。丁桃抬起双臂，胡乱地擦拭着眼睛，他想把糖捡起来，但是糖早已被晒化了，桂花的清甜引来了一地的蚂蚁。丁桃跪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吧嗒的掉起了眼泪。沈泽川被打断的回忆再也连不起来，梦太暗了，他根本想不起更多的细节。他立在竹帘后，听到檐下的丁桃在啜泣。沈泽川心道，他不能过度的沉溺于这个梦，他必须尽快分辨出真假，分辨出这个梦里的一切到底是他真实看见过的，还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他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受着梦魇的胁迫，他最明白这些梦有时候真假参半。好比他以前总是梦见查实天坑，但坑内的情形会随着心境而变化。查州一行，沈德川受了伤，他跟着就梦见自己躺在了天坑里，那是他不再信任这具身体的开端，也让他清晰地明白自己开始畏惧死亡。频繁的噩梦会打乱记忆，实际上沈德川已经不再确定吉木临死前对他讲的话是哪一句。危险呐，沈德川自嘲地想，一个审卫而已。六儿的网很好用，他们藏在大街小巷，只要给够了钱就能变成大大小小的眼睛，费城借着这些眼睛足不出户也能窥探到端州的任何角落，但是雷惊蛰的动向耐人寻味。 雷惊蛰连续3日都在大肆搜查，把进出的货物全部检查了一遍。 费胜在沈德川身后低声说着， 主子，莫非他已经知道咱们在城里？ 沈德川戴着屈都常见的遮阳帽， 那他就该查来往行商的马车而不是货物。 这批辎重对于雷惊蛰而言很重要，否则他不会即刻赶到端州来亲自查看。按照沈泽川的猜测，雷惊蛰要用这批辎重向边沙12部换取等价的东西，但是他来到端州竟然没有马上向西搜查，而是徘徊在端州城中。沈泽川抬臂趴在栏杆边缘，目光隔着沙巡缩在酒楼上下，缓慢地整理着思绪。 检查货物表明雷惊蛰认为那批辎重还会回到敦州。 真奇怪呀，沈德川的指尖扣打着栏杆，雷惊蛰怎么就如此肯定辎重会回到敦州？中伯现如今能吃下这批辎重的势力屈指可数，磁州就是其中的首要怀疑对象。沈德川甚至已经做好了和雷惊蛰明面叫板的准备，结果雷惊蛰根本没有怀疑他。 主子，就算雷惊蛰以为是别人劫走了辎重，但是谁会把辎重再送回敦州？ 飞生百思不得其解。 这里还有蝎子助手，把辎重运回来就是自投罗网。 你说的不错。 沈德川连日难眠，这会儿困倦的揉着眉心， 谁会把东西劫走以后再送回来？ 这根本讲不通。 咱们先后在敦州安插的眼线都作废了，就是因为这边太乱了。 费胜壮着胆子说， 会不会是不肯投靠边杀人的土匪在跟雷惊蛰斗法？ 沈德川细想着，轻轻摇头。 洛山土匪分裂以后就没有能够服众的首领，丁牛和六耳被俘虏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联合起来对抗雷惊蛰。按照他们现有的规模，小打小闹有可能，但绝技没有勇气去碰这么大批的物资。 军械不是其他东西，它不能像粮食一样拆开了藏。这批辎重动用了几百个土匪去推车，其重量可以想象，小土匪根本吃不下。沈德川能够转移他们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杀掉那批土匪，当时还有离北铁骑随行镇压，否则这批东西他也不能轻易拿动。这事情奇怪到有点好笑。飞生不敢笑，他想了片刻，心道，若是程峰先生或者袁卓在就好了，那他就不必开口。但是沈泽川现在身边没人，他杵着不动就像个二傻子。于是飞生努力地想了须臾， 莫非是…… 楼下忽然喧杂起来，打断了飞生的话。沈泽川挑了遮阳帽的底帘，眯眼看着大堂。他们身处第五层，可以把大堂的情形尽收眼底。这酒楼是严氏的楼，沈德川到这里是因为今夜雷惊蛰会来这里宴请某个人，这个人是谁暂且不明，眼睛们资格不够扒不到那一层，但沈德川猜得八九不离十。 蝎子， 费上压低声音， 雷惊蛰带着蝎子。 沈德川俯瞰着雷惊蛰，雷惊蛰的伤才养好，他把头发剃短了，被边杀蝎子簇拥着，猛然间看不出差别。因为距离远，沈泽川看不清雷惊蛰后颈上的刺青。雷惊蛰显然有事，穿堂而过，急匆匆地上了楼。 若是为了赴宴， 费生缓缓皱起眉， 那他今夜带的人也太多了。 这楼里行商众多，但没人敢挡雷惊蛰的道。他带来的人确实多，起码三十个了，其中几个跟着他上楼，其余的在大堂就坐。锦衣卫们各种乔装打扮，在吃酒耍乐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雷惊蛰，甚至与他擦肩而过。沈泽川端起茶盏看雷惊蛰上了五楼，正在他对面。他饮着茶， 回去给廖儿赏钱，把位置掐得这么准。 费声应了，对面下了竹帘挡死了视线，雷惊蛰带来的几个人都守在外边。费胜眼力惊人，他借着亮起来的灯笼仔细地在这些人身上寻找蝎子刺青。约莫小半个时辰，楼里的灯笼都挑了起来，对面换人上菜，侍奉的人进进出出。费胜试着挪动位置，但对面的屏风架得很巧妙，根本不给他窥探的机会。雷惊蛰这场宴时间久，从酉时到亥时还没有散。沈泽川把一壶茶都喝完了，倚在椅子上犯困。又过了一个时辰，楼里的气氛不仅没有消散，反而热烈起来。 严氏的场所， 非常小声提醒沈泽川， 主子，这是要让各位行商自己玩了。 沈泽川鼻尖嗯了一声，困乏地睁开眼，在略显灰暗的椅子里望了会儿下边。 买卖自由，严氏在这里吃的是调和各方的红利，收的是面子钱。一会儿叫人把咱们带来的杂粮也卖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